悲欢。 情团圆，桃花几度又春风，转眼嘛又是一个幸福年。大年初一许心愿，心意心毛嘛心对联，桃花盛开在春天，全家团聚一堂展笑颜。财神来到我家门前，告诉我丰收嘛在今年，三阳开泰万象兴，今年嘛一定赚呀赚大钱。情团圆，桃花七度又春风，转眼嘛又是一个幸福年。大年初一许心愿，心意心毛嘛心对联，桃花盛开在春天，全家团聚一堂展笑颜。神来到我家门前，告诉我丰收嘛在今年，三阳开泰万象兴，今年嘛一定赚呀赚大钱。成长已慢慢接近，

风起，你把梦想写在蓝天草原，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，任自己成为灰烬， 轻松。

最初爱的方向，我最真诚的心房，你还愿不愿像从前那样听我大声唱？想要对你表明我诚意，我想要对你说声对不起，没什么道理，没什么意义，是谁拉开我们的距离？ 春天， 百花开放好春光，新年 山岗，手牵着手，望见天街。